又已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在下午的十几点钟，让耳朵放轻松。接下来是主播乔伊为您带来的资讯内容。习近平致电祝贺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，强调锐意改革创新，壮大主流舆论，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导力、传播力、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。最近在网络传言一些又甜又脆的冬枣是糖精泡过的，对此杭州市场监管局对各地的水果批发市场、超市的冬枣进行监督抽检，经检测39批次样品均未检测出糖精钠。市场监管局提醒，不要盲目听信谣言。之前因行业环境、人员、场地等成本上涨，圆通、中通、韵达三家快递公司宣布10月1号起全国发至上海的派费上调0.5元一票，韵达快递公司则表示暂时没有收到其他地区涨价的消息。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在北京正式揭牌并启动运营，初步测算今后3年基金累计可支持相关担保贷款5000亿元左右，有望破解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召开会议，联合推进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机制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乡村振兴战略2018到2022年》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5年工作要做出具体部署。国务院发布意见，提出扩宽创新产业直接融资渠道，支持发展潜力好但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上市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全部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